在春风里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 找不到一个唱情歌的理由，描绘不出一种形容你的颜色，在我无框的记忆里渲染了整片的手中的烟，一阵阵又一阵阵，是我折叠好的心情，又再一次一件件被你翻起。改不掉依赖 深夜的习惯，阻挡不了滥用你给我的自由，在我无狂的记忆里渲染了整片的黑，手中的烟一阵阵又一阵阵，是我折叠好的心情又再一次一件件被你翻起，被你翻thank you.

下彩虹泪光。 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最自然的人，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 才算爱的完整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